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好，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想要联系圈主的话呢，可以通过微博或者视频号直接来搜索北京台刘佳就能找到我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本周的发生在河南的特大暴雨。从7月17号开始，河南省的西部、中部以及中西部地区连续多天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这次的降雨量非常的大，有一些报道说相当于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上百个西湖的水倾向郑州，破坏性可想而知。其次，这次的强降水范围非常广，全省共有4000多个雨量站的降水量超过50毫米，大于100毫米的有将近2000个，大于250毫米的有600多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暴雨发生之后呢，来自全国多地的消防战士以及救援队，包括北京的蓝天救援队已经奔赴了现场进行抢险救援。那其实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打开短视频或者相关的媒体报道，都会看到特别多感人的场景。在洪水之中，在艰难之中，河南同胞伸出了彼此的援助之手，有的奋力一扑，有的把孩子、把妇女从可以说是像沼泽一样的泥坑中生生地挖出来，受到了大家的点赞敬佩，甚至说希望他们能受到更多的奖励。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到他们事后在接受相关的媒体采访的时候，那种淡然的表情以及微笑略带害羞的表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们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是的，就是人性的光芒。在危难时刻，他勇敢地扑了上去，勇敢地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伸出了援助之手，救了别人的生命。所以真的是要为他们点赞，甚至说为他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学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多难兴邦，我们在这次灾难之中不光看到了河南人民的守望相助，我们也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个支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然在整个抢险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个别的商家，比如说有的卖房子的 借此还出海报，住在高处可以更加的高枕无忧，也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情况之下，个别的开发商或者商家居然还能想出这样的一种营销方案，我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需要接受惩罚的。你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专注度来保护甚至来帮助你的同胞，帮助你的老乡。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可能一个很小的面馆也在暴雨之中打开自己的店门，然后让受灾的群众进去避雨，然后在里面吃免费的热乎的饭，也同样镜头给过去的时候摆摆手，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那么我想，在这样一个特大自然灾害当中，在这样一个短时的雨墙如此之大的暴雨之下，我们更能够看到人性光芒之外，那就是人性的善良。是的，只有善良才能是我们行稳致远的利器。也许每一个平凡人在这个灾难之中都会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但是如果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点帮助他人，帮助老人，帮助小孩，那么我们心里也会洋溢起勇敢，洋溢起正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洋溢出来这样一种正气的话，相信灾难过后，郑州的一个恢复会更加快速的进行。当然现在我们也在不断强调，大灾之后我们要防止大疫，所以现在不光是河南，全国各地的卫生战线、消防战线的同志们已经奔赴了现场，接下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汇聚起这样一种众志成城的力量，来帮助河南，帮助郑州早日挺过这一关。在这儿呢，其实也要给一些明星，给他们点赞，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一个汇款的截图发到媒体，发到微博上，来告诉别人他为灾区捐款了。我想这是应该做的，作为社会的知名人士，作为明星，应该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而不应该起到坏的带头作用，这个不多说了。总之吧，我们希望这一次的特大自然灾害早日过去，希望郑州早日好起来，河南早日好起来。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大漠的缺空虚，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遮住所有。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 那面对这样一个自然灾害呢，圈主其实还是想提一些关于在雨天、暴雨天行车的一个注意事项。当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是涉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还有陷车切记勿冲车，什么意思呢？如果发现车轮打滑或者下陷了，不要猛踩油门，应该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协助之下驶出水区。还有涉水熄火快撤离，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了，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之前快速的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的锁定，危及人身安全。很多人都说了，一旦锁在车里面怎么办？第一个强烈建议大家先走天窗，先往上逃出去。第二个，如果逃不出去的话，车里有没有那叫什么破窗锁？没有，有的话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把这个车椅的上面那个棒拔下来，用那个棍儿铁棍儿插在玻璃的角，把它撬开，把这个玻璃撬开，然后破窗逃生。建议大家再花一点时间吧，因为广播它有它的一个声音的特点，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如何逃生，因为相关的视频在网上是非常多的。第二点，如果说您是行走在户外的话，应该如何应对的呢？在户外遇到雷电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的其他事物高，也不宜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不要这样。还有，如果雷电已来到头顶了，在附近的低洼处蹲下，注意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如果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时，应该立马找些干燥的绝缘体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坐在上面。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到了雷击断裂，此时更应该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电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在户内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打雷的时候一定要关闭家中的电器开关，并且要远离门窗、水管等等。第三，如果城市已经积水了怎么办呢？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意下水道漩涡、电线杆漏电等等。电线杆漏电，之前圈主看到一个视频，触目惊心，很多人走着走着就突然之间就倒下了，因为旁边有一个电线杆开始漏电了。所以千万不要涉水行走，因为水能够导电。还有行车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当中，尤其是当你行驶到一个你不熟悉的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遇到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的驶入。如果你已经驶入了，那么应该解锁车门，打开车窗，多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的情况，准备逃离。在关键时刻，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贪恋财物，不要留恋车辆，因为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如果这个一没有了，后面有再多的零都是白费。这是圈主的真心建议。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啊，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恋爱中越是多变化，快长大，你很爱我吗？爱我吧。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今天我们主播的朋友圈不得不提的就是东京奥运会。那由于本期节目呢是录播，所以其实到现在圈主可能截止录音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一次东京奥运会能否顺利召开，因为东京奥运会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不排除在开幕式之前十个小时左右取消本届冬奥会。那不管怎样，我们要说的是整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圈主认为更高更快更强之后的更团结显得尤为珍贵。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呢，应该会看到在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0号，本周20号投票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这不仅反映了疫情下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声，也是奥运会的内在要求，甚至说更团结标定了以后体育事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疫情之下的奥运会显得弥足珍贵。现在全世界有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来看待此次东京奥运会，有的泼冷水，有的给予支持。中国代表团派出了威武雄壮的体育之师奔赴东京，包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派出了相关的记者奔赴比赛现场进行现场的报道。那么疫情之下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团结的这样一个呼吁呢？因为我们 看到了在此次从2020年到现在的疫情之下的全世界的撕裂呀。疫苗的使用，口罩的使用，制度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资源的不平衡。中国一直走在前头，我们一直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身先士卒，我们向更多的国家提供口罩，提供疫苗，提供救援物资。所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面对东京奥运会，圈主希望无论它成功与否，它能凝聚起更多的不同肤色人群的人的团结的共同的理念，显得尤为珍贵，显得弥足珍贵。体育它体现的更多的是力量之美，体现的是运动员的平时的积累，甚至说体现了运动背后的一个制度训练的优或者劣。但是从小咱们就一直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圈主也看到在这届欧洲杯上，丹麦的球星球员突发心脏不适，全场的球员以及观众为他祈祷。我们也看到过在一些马拉松比赛当中，有些非洲选手走不到最后的终点了，他跌跌撞撞的时候，有同行者，他的竞争者，他的对手搀扶着他共同迈过终点。我想在21世纪，在2020年代的今天，这种团结，这种互助，这种说超越出比赛本身之外的人性的互助，是更值得我们提倡的，或者是我们更想要看到的，更渴望的一种状态。也许说这样的话，仿佛就像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是站在世界，站在宇宙中心，站在演播室来呼唤爱，但这种爱难道不值得呼唤吗？你难道不渴望吗？祝福奥运健儿，希望世界早日离开阴霾的笼罩，体育回归体育，生活回归生活。 期盼的种子，你看那风说过是来自耕耘的浪漫，和光同尘，不为生命而来，不为一顾而去，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朋友圈热点。本周有一个词圈主非常关注，叫做个人破产首案生效了，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来进行兜底。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35岁的梁先生2018年创业，但是因为他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全部债务，在今年的3月10号向深圳中院申请了个人破产。最近他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得到了法院的批准，这是全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在今年3月1号正式施行以来的第一个案件。等于说这个梁先生他申报了个人负债约75万，目前月收入2万，未来3年梁先生夫妻除了每月用于基本生活的7700块以及一些生活生产必需品作为豁免财产之外，承诺了其他的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债务人免于偿还利息和滞纳金。在这里圈主要强调两点，第一个，申请了个人破产但不代表免责，在这里我们不会让更多的老赖产生，因为在这细则当中有相关的具体的条条框框，不能说哎，我借钱啊，我贷款我赔了，哎，我就理所应当，这是不可能的。破产，申请了个人破产不是你的避风港。第二个就是诚实而不幸，不幸的前提是诚实，如果他不诚实，那么这条法案也许对他就不受用。所以在这里这条法案我认为同时也补足了我们国家对于自然人破产的一个法律的空白，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多多的进行尝试，因为我们的制度也是不断的在跟上来保障创业者的权益。像这次梁先生他其实也是投身了创业大潮，但是可能经营不善，但是我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制度的保护，他至少先免于被催债人的一个，他说是不堪其扰，那至少说现在我们可以有更集中的精神来专注于自己的债务偿还，同时呢有机会的话再继续创业啊发展，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介绍了国三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补助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了。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8.4万名的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老旧机动车，其中有7.5万辆已经申请了老旧机动车补助，审核通过6.77万辆，发放补助资金4.99亿元。根据测算， 淘汰 8.4 万辆国三的老旧车，可以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污染物排放共计0.7万吨。在这里一定要格外强调的就是，到今年年底，收音机前的一些国三的老车主啊，补助有两种，一个是审核之后你买新车，哎，给你一些钱来冲抵新车的车款，再有一个通过之后呢，不选择购置新车了，那就直接把钱打到您的银行账户之中。车企呢积极提供购车奖励，部分汽车企业向淘汰并更新新车的车主提供了奖励，那么奖励的额度原则上不低于政府的补助。目前参与汽车企业奖励的生产企业有14家，涉及的车型很多，有333种，奖励额度从1000元到16万元不等。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之所以要淘汰国三的这样一个老旧机动车呢，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还能开，哎，我这能过这个检就能开，但是您要考虑好，即使过了这个，说白了能验车通过了，但是并不代表您能够在北京上路，因为北京也有相关的环测的达标的一个要求。那有的人可能行吧，那我去外地上牌。那总之吧，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吧，还是鼓励国三的车主们能够往长远来考虑问题，因为政策是收紧的，即使你验车通过了，但并不一代表你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即使你在外地上了牌啊，换了牌，也并不代表未来外地就没有相关的对于环保的一个测评的要求。所以在这里算是一个提醒和鼓励，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补助啊和鼓励和奖励的时候呢，应该紧紧的抓住。再有呢，就是碳中和、碳达峰，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全民每个人都应该尽的义务。总之吧，还是希望大家抓点赶紧的进行一个老旧机动车的更换更新，奖励就在前面。最近有一些超市里开了老年大学，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在北京有这样一些地方，它把老年大学开到了社区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首先第一点呢，圈主觉得告诉大家，现在的老年大学大概分两类，一个是公立大学，公立的老年大学，一个就是这样在社区啊或者机构里的这样一个老年大学。无论哪种大学，圈主都是举双手赞成，希望老年朋友们能够多多的来参与。第二点呢，现在老年大学走进社区，它其实也提供了很多的课程，比如说画画啊，比如说模特队，比如说声乐等等。我认为它更像一个社区的升级版的老年活动中心，它更加的符合规范，它更加的有一个课程体系。之前的老年活动中心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自发的一起来唱歌跳舞来安享晚年，但有了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呢，我们同时也能满足一个社交的诉求啊，退休不褪色，同时还能掌握更多的技能，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这是有丰富的课程可以选择，这是非常好的。再有一点，其实对于社区大学，圈主觉得前提是它的费用能不能在市场化运行之下啊，能够进一步的压低，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让老百姓能够可接受，然后进行大面积的复制推广。它就像一个城市社区当中的一个集中点一样，有了这样一个集中点，能够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啊，排除了精神上的一个孤独感。那相信这样的企业应该是能发展越来越好的。而且更令人欣喜的看到的是呢，在这些超市啊，还有一些儿童活动区正在装修，将来老年人可以带着孙辈们一起来到社区中心，各自有各自喜爱的区域，这一老一小的需求得到充分的释放。那相关的超市开老年大学的试点能够带来积极的反馈的话呢，为接下来逐步推向全市范围的京城邻里建设可以说提供了信心，希望咱北京能够做出全国的样板，做出全国的示范和表率，加油。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整点快报，拜拜。